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71集。天慢慢清明起来，细微的晨光照入大殿，殿侧的桐花牌门终于开了。内室簇拥之中，一个喝着腰的男人擎着一个孩子的手走上宝座。孩子带着乌纱二龙戏珠翼扇冠，着皇帝盘领滚龙袍，玉带太宽，虚虚悬在腰上，杏黄色的裙摆下露出皂色的玉靴。幼帝在搀扶下登上宝座，脚挨不到脚踏，只能悬在空中。他身侧的男人为他掖好衣袍，从容直起身。晨光中看不清男人的脸，只听得他缓缓开口，声线清朗，犹如佩环相击。 跪！ 百官纷纷垂手跪地，口中山呼：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 呼声如潮，从太和殿涌向整个紫禁城。百官再站起来时，终于看清幼帝身侧的那个男人。乌纱帽下的脸庞无悲无喜，金枝秀蟒衬得他姿容闺秀。他是大齐最显赫的宦官，执掌中宫，权压百僚。诸臣礼毕，沈觉高声道： 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 大殿末班扬起一个声音： 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 幼帝开口道： 准奏。 中书舍人自末班行至御前，声声咬字入骨： 司礼监掌印沈觉当街杀人，门头沟生药铺姚氏母子横尸神府大门，当中幼童不过八岁之龄，沈觉丧心病狂，百姓惊骇，民怨沸腾，还请陛下定夺。 百官惊诧，议论纷纷。沈觉把持场位，权势滔天，鲜有人与其作对。按说死的不过是两个平头百姓，没权没势的塞点银子封住家人的口，再到刑部大理寺上下打点一番，这事儿也就接过去了。谁知竟有个不长眼的把这事儿捅到大殿上来。幼帝下意识看了一眼沈觉，沈觉没有什么反应，仍是垂着眼睫的模样，仿佛底下人弹劾的不是他一般。幼帝握着拳头咳了一声，说道： 此事朕已知晓，早前沈场臣便已递了折子，同朕细细分说了一番。此事乃是姚氏母子先寻衅挑事，番子动手阻挠，推搡间二人不幸毙命，实与场臣没什么干系。 中书舍人一一补挠： 此乃沈觉一家之言，陛下如此独断，恐有偏听偏信之嫌呐。 沈觉也并非没有拥趸，阉党的人去着沈觉的神情，互相交换一个神色。锦衣卫指挥使昂然出列道： 陆大人此言差矣，此案一发，锦衣卫便已经查明，仵作验尸发现二人身上皆无打斗痕迹，那姚氏妇人唯有头顶一处磕伤致命，而那男童死因更为蹊跷，乃是中雪上一只松之毒。难不成场臣早就知道这二人会在神府闹事，先给那男童服了毒药不成？ 幼帝点头同意。大理寺卿掖着牙雾出列说道： 陛下，按大齐律，此案当下发刑部查办，大理寺复核。锦衣卫虽亦有侦查之责，但终究与场臣过从甚密。这几日臣时常听闻锦衣卫偏帮相护，百姓不服，依臣之见，不如将此案移交刑部重新审理，也好还场臣清白之名。 阉党皆变了色，大理寺卿嘴上说为沈觉着想，但此案一旦脱离场位控制，谁知会生出什么幺蛾子来。 看来中书舍人不过是个领头开炮的先锋官，厉害的还在后头。这是官场的老把戏了，官阶小的冲锋打头炮，真正主使坐镇后方，只是不知道幕后人究竟是谁。阉党众人齐齐看向首辅，那是个老头子，直着雾板，两个眼皮耷拉着，一副眼观鼻，鼻观心的模样。阉党递着眼色，似乎不是他。右帝拿不定主意，频频看向沈觉，沈觉偏吞了哑药一般，动动嘴皮子的兆头都没有。右帝沉吟着说道， 那 陛下。 锦衣卫指挥使又道， 查问卷宗都存在锦衣卫衙门，何须再审一遍那么麻烦，不如请大理寺派人过来核查卷宗文书，若非有必要，赵玉当着大理寺朱成功的面儿再提审一遍，如此岂不便宜？ 说着斜斜看向大理寺卿， 难道大理寺疑心锦衣卫办事不利不成？ 大人多虑。 大理寺卿微微一笑， 这臣也是为沈长臣着想，若是长臣清白无辜，又何惧刑部再审一遍呢？ 两个人你来我往，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。右帝在宝座上坐了半天，早已不耐烦，屁股左动右动，底下双方已经吵起来了，大齐文官颇有血性，肩不能提，手不能扛，可嘴皮子能压死人。右帝听了耳朵疼，拍着金漆围屏大声道， 够了，都给朕住口。 大汉将军大喝一声，陈宫都悻悻住了口。右帝看向沈觉道， 长臣，这毕竟是你的事儿，你倒是说句话，怎么处置的好？ 大理寺卿又要开口，沈觉缓缓抬起眼来，眸中风雷毕现，竟将他逼得生生住了嘴。沈觉提着袍子一步步从汉白玉台阶上下来，摘了乌纱帽向右帝叩首道， 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臣身为司礼监掌印，替陛下分忧原本才是臣的分内之事，谁曾想到给陛下添了麻烦，将这等事儿闹上殿来，还要陛下忧心，臣实在万死难辞其咎。此二人无端殒命，确实与臣无关，但臣空口白牙却也说不明白，既然刑部可以还臣一个清白，便望陛下将此案移交三司，臣退下乌纱帽，闭门悔思，听凭决断。 右帝慌道， 这如何使得？长臣摘了职务，宫里头可怎么办？过几日朕还要去广陵寺进香，这一应事务都是长臣经手，如何能说走就走？ 锦衣卫指挥使上前道， 不如请长臣暂领诸事，若刑部要审，随时派人传唤便是，也是一样，还免得陛下忧心。 啊，有理有理，就这么办。 右帝喜道。散了朝，沈觉扶右帝回寝宫，阉党在宫门聚集，手揣在袖子里，一边等沈觉，一边商量对策。来者不善，且还来势汹汹，大家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正嗟叹着，远远地瞧见那个男人从天街上迤逦走过来，璀璨的晨曦拥着他，仿佛是上天极为眷顾的人儿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